英雄古生同大家見面啦。咁今日我哋講呢套戲咧，就喺香港上咗啲轟動咧。我就唔係諗住咁快睇嘅，不過咧就，咦，突然間見咁多場次咧，就即刻可以買到飛。 你都唔算係快嘅咧，原本佢 我梗係唔算快啦。我好多人睇咗呢套戲。 唔係佢諗住十月咧香港做嘅，咁啊，但係而家即係都係去到呢個十二月咧至開。咁啊，可能佢攞住金馬獎初初有好多提名，咁但係都攞到技術獎，攞到一半啊。 嗱，就呢套戲咧。可以講的地方是相當之多的，亦都好啱時令啦。但係第一樣嘢咧，我想提一提咧，就係近排咧，我上 YouTube 嗰陣時咧，睇到個廣告啊，就係啲大師班啊 ，Master Class， 咁咧就啲廣告大行其道啦。咁其中一個即係吸引到我睇落去咧，就係何索啊。何索就即係開班，咁開班咧，佢當然係教做導演啦。咁但係講嘢好串嘅。佢第一樣嘢就係咧，你畫 storyboard， 即係佢拍戲畫 storyboard 咧，係一個懦夫嘅表現嚟，懦夫嘅器材。 佢未拍過呢級片啊嘛，所以咪咁講啦。我哋冇 storyboard 唔得喎，因為我哋畫動畫噶嘛，係咪先？ 第二樣嘢咧就係、是、去。電影學校讀書咧，就係浪費時間同埋錢嘅。 其實唔係咁講嘅。只不過咧係而家嘅嗰個學校咧，嗰種叫做係設計嗰個創作嘅方式咧，就唔係好實踐式。理論為主。咁 唔係可能你讀完電影學校出嚟嘅，你係做影評，你係做。你係做影評，唔係真係拍戲咯。 經驗之談咧，因為咁我都係紅褲仔出身，咁啊做咗即係響嗰個行內學識呢啲技術嘅創作啊，同埋咩嗰啲技術都係響行內學嘅。咁但係咧就即係深尾咧，即係去到都有去被邀請去做導師嘅時候咧，其實發覺咧學校咧有一個即係唔係咁好嘅嗰種叫做係嗰啲規則。咁嗰啲規則咧就令到咧，即係有好多時咧，即係就唔能夠同業界咧有一個接軌啊。咁啊，我覺得其實都近呢廿幾年咧，都係其實努力咧，都想將呢個門路咧就打通佢嘅。咁啊，整完之後咧，就何索老師咧都會覺得我哋其實係好嘅，因為咧即係喺一個叫求學時期咧，你有一個叫做係。基礎啊，而係嗰個叫創作同咩嗰個基礎係冇受其他壓力嗰樣嘢咧，揾翻自己嘅創作嘅小宇宙咧，依、這個我覺得係反而最緊要。 係咁，第三樣佢講咧就話佢有啲年青嘅電影工作從業人員咧就嚟同佢講啊，我拍咗幾多個小時嘅戲。咁佢就知之以鼻，佢就講咧：我哋唔係垃圾收集員。 咁呢個我唔駁佢嘴啊！因為而家佢最大嘅問題咧，就係其實你入行拍嘢，如果你冇一個叫做係要求，可能純粹都係咁樣我要揾到兩餐嘅咧，你唔難揾。但係如果你真係有一種叫創作嘅嗰種衝動啊，好似大鼻子情聖咁樣咧，你要將有啲啲嘢咧用語言嚟整出嚟嘅時候咧，有依種咁嘅力咧，咁你又會發覺咧係貴精不貴多嘅。 係啊嚇，咁所以 不過大師啦，咁你今日睇到， 喂有咁嘅大師啦，有佢講冇我哋講嘅 嚇。係啊，我哋唔敢駁嘴啊。而家因為佢唔識聽中文嘅， 佢嚟過好多次香港噶啦就但係 anyway， 頭先佢講幾個 point 咧，我心裏邊都大部分同意嘅。我譬如話有冇 storyboard 嗰個問題咧，就即係佢拍嘅戲本身，佢我諗佢係唔需要用呢樣嘢 其實 storyboard 咧就基本上咧，你活用嘅話咧，我哋係因為我一入行嗰陣時候咧，都係畫 storyboard 噶啦。通常咧係畫嗰個 master shot 啫。唔需要成個畫曬，依、這個可能係香港嘅靈活之處咧，冇咁死板、因為咧，你有個 master shot 喺度嗰陣時候咧，嗰、那個溝通咧就唔使解釋咁多，一睇就得㗎啦。因為我哋嗰啲 storyboard 咧，除咗嗰個叫鏡頭攞嘅嗰個框架之外嗰度咧，佢有埋個 floor plan， 即係我喺呢一個片場或者喺呢個 location 拍嗰陣時候咧，我點樣擺機，點樣揾嗰個角度，演員係點樣走位，一定嗰陣時候咧。 就你話聽唔明， 有俾你睇咯，大家唔好拗數啊， 冇得搏噶啦。咁呢啲咧就作為一個 master shot 用嘅，因為咧即係主要咧即係話你喺嗰場戲你要嘅嗰個意圖，理性嘅意圖咧就唔好甩。但係咧佢裡面咧有多感性嘅發揮，咁啊何索老師嗰啲就非常感性噶嘛，好有 energy 噶嘛。咁啊有依種分別咧，咁啊我諗大家會聽嗰時候。 佢特別有一個 shot， 我記翻當其時睇呢個咩啊？The Wrath of God， 我唔記得係咩名啦，即係講佢就係阿 Klaus Kinski 去南美嗰度啦。 哦，拉船上山， 唔係嗰個係 Fitzgerald 啦，即係講嗰個武士啊。 哦，天險， 天險係啊，天險啊嚇。佢話佢一個 shot 直情喺嗰啲即係個懸崖嗰度咧，啲人一路即係孭過嚟嗰個嚇，真係好靚，真係嚇。 嗰個我相信佢有 storyboard 嘅，冇咧咁佢咧就可能叫 four pan。有嘅，因為嗰啲因為太大製作，同埋你喂你喺嗰度嗰時都係第一嗰啲古代片嗰啲軍服啊，你都要準備幾多件咧，咁都知啦。同埋你整嗰時候咧，都要講個喂你個 shot 係點擺嗰時候，唔好見到個人有手錶啦。呢啲當你之前嗰個有 storyboard 係好緊要嘅。 係你嗱，如果你見到佢，你挑戰佢啊，即係你講頭先。 我唔敢，因為事實佢係我偶像嚟嘅。 O、okay, K， 我都係。 你頭先講天鏈咧，我即刻歷歷在目啊！即係以前咧學電影嗰時候，佢影響我好深嘅。 係。即是他拍電影那種激情、啊 其實那時候就不少大師呢即他都有這種力呢其實我們都很慚愧就算我已經開始都步入老餅的階段的時候其實 是不及他們的那種幹勁他們試電影呢如他那種生命的東西、就不是說好了、我計了現在我已經、廿幾歲，我已經拍到五千幾小時嘅，唔係咁計， 梗係唔係咁計啦。嗱，我哋講緊今日呢個題目啦。呢套戲本身咧，即係大家我唔需要質疑噶啦。佢香港一定好轟動嘅。咁我睇嗰陣時候咧，嗱，我即係好坦白講，我就唔係諗住睇套戲先嘅。我諗住睇第二套戲，因為嗰套戲同阿紀錄溝通咗就係、我哋今日要講啦。咁但係咧，我去到咧就即係俾個互聯網扇咗我一鑊啊！咁我佢個互聯網寫住咧喺個internet 度寫住係7:35放啊嘛！咁我去到咧，佢係原來係7:12放 啊！依個大家留意係常有嘅，遲十分鐘啊，早十分鐘常有嘅喺互聯網睇嘅嗰個。 係啊，咁我就一睇，咦？呢套戲我梗係要睇啦。係。咁我一 check， 話呢套戲喺咩啊？在朗豪坊那裡哇直是這樣直落即是你都不用怕買不到啊。 嗯、 我下去咦那場都爆了、我就看好前的那下一場都爆。啊、我想即我們完全沒有理由不講這套戲是不是反合。 這個因為本身他原本他想安排呢在10月的時候做、但是就我想因為一個即是敏感啊很多因由呢後來呢都決定了哎不要了不如呢就是去一個即係12月嗰時期做啦，咁所以其實大家咧都已經有好多人等緊，即係尤其 事先已經有一輪嘅鋪排度就話就有話題度嘅 嚇咁就終於去睇咧，咁我都係佢一開畫嗰時候，我即刻就去睇。 即係睇啦嚇。嗱咁呢套戲咧，你話敏唔敏感咧，好視乎你用咩角度去睇啦。咁你話敏感就係、是、喂，大家都知道，即係同香港當前嗰個局勢，或者啲政治嘅。矛盾有投射嘅地方啦，又我哋一貫講種即係投射落去嘅地方啦。咁但你又都可以講話，咦？如果站喺譬如話當權者嘅角度，呢度佢應該放喎，因為佢鬧國民黨噶嘛。咁你即係鬧到咁，咁同埋佢入邊嗰啲，喂，你睇馬克思主義，你左翼咁樣，咁你又可以理解為真係可以放喎，又得喎，係嘛嚇嚇？即係當然啦，即係如果你。如果主要而家啲香港觀眾主入去睇，其實都係聯繫翻而家我哋當前，即係當前嗰個形勢就、okay. 就唔係講話入邊佢呢班人係咪親共啊，或者佢哋去係俾呢個馬克思主義影響呢樣嘢。 係咁啊，事實上我覺得佢呢個咧都係幾新世代嘅嗰種諗嘢嘅方式。咁佢成個戲咧，咁我覺得睇咧佢掂到好多咧，可能咧我哋以前。尤其是八九十年代嗰陣時候咧，都覺得好敏感，但係就冇事嘅嗰啲戲。 咁樣咧，即係喺今時今日咧，你會睇到咧，連敏感啊或者有冇事咧都唔使理啦，佢當係一個主題公園嚟嘅。 嗯。 啊，呢、這個電影咧裡面咧，你會發覺佢牽涉到好多啲問題咧，而家都覺得咧，即係叫驅蝗蟻。 嗯。 咁而咧，即係大家攞翻出嚟睇嗰時候咧，都有少少嗰種叫感情嘅記憶咧，放喺度咧，可能都引發到有啲老人家咧走嚟睇，睇完之後咧，咁佢都有佢嘅講法咁。即係你可以多重閱讀嘅，呢啲我覺得就而家啲主流戲，尤其是香港係應該拍多啲類戲啦。 有兩個層次嘅，譬如話頭先繼續講話，如果經歷過一段時間嘅人，佢睇呢套戲有一種感覺。譬如香港你完全冇經歷過，甚至佢完全唔知道有所謂白色恐怖呢個年代，佢睇到佢有另外一個感覺。 係啊，好多重閱讀都得。 冇所謂邊個啱定唔啱 香港咧拍咧就最好咧，咪就係響橋頸嶺嗰度，即係講嗰啲即係大家聽嗒嗒啲，即係有啲感受。但係咧即係隔岸咧喺度即係追憶。其實導演英國古仔都得㗎啦，因為我覺得佢呢個戲咧，即係有兩個好處嘅。第一咧，即係佢當咗呢樣嘢娛樂片嚟整啦，咁佢喺呢個時刻咧，吸引力咧大嘅，嗰個叫助力係大嘅。第二樣嘢咧，就佢都係講有理冇理，有啲叫將啲事件咧嗰啲 point 咧就整翻出嚟咧，咁啊令到大家咧，縱使可能佢有啲嘢唔同咗，但係咧就唔好唔提及，呢個係歷史嚟嘅。係 啊， 即係呢個我覺得有個好處嘅。即係自單行道咧，咁我掹翻住咧，咁佢哦，原來佢係好認真講俾聽，呢個係1962年， 嗯、 就係台灣戒嚴嘅時期。呢、這個雖然係一個叫山區嘅學校古仔，咁但係咧有呢啲咁嘅 information 咧，咁我亦都咧喺個叫做係千禧打號啊，或者係80年代至出生嘅嗰啲年青人咧，咁佢已經有一啲嘢係掉咗落去俾佢㗎啦。 係啊，但我自己懷疑就即使係而家台灣嘅年輕人啦，即係講緊係十幾歲嗰啲咧，佢哋對呢段歷史都唔係即係我唔敢講啊，所有係因為有啲就直情喺嗰啲受害者嘅家族度即係落嚟㗎嘛，即係後代嚟㗎嘛。但係如果係普遍嘅年輕人，我諗佢又同香港個年輕人一樣啦，就係呢段呢個係歷史嚟嘅。 係啊，唔係啊，台長，你即係如果一展開呢個 point 咧，就最好發揮嘅，即係而家嗰個叫做係年青人，佢如果佢睇呢啲戲咧，有啲乜嘢嘢咧可以令到嗰樣嘢變咗，就係佢唔覺得好舊好老餅，佢產生興趣嚟睇咧，咁呢個其中之一嚟嘅。咁啊，另外咧，我覺得同期咧都可能咧提一提咧，即係拜呢個。等你看完之後值唔值得講啦？其實我覺得麻麻地嘅啫，但係好多人好中意嘅少年的你，其實都是講翻學嘅。咁啊，但係佢個翻學裡面嗰度咧，咁我睇到咧，即係啱啱同期上畫嗰時候咧，就你睇到叫做係台北嘅進步，同埋咧，我哋就睇到咧嗰個叫做係內地嘅嗰種點樣意識嘅規劃，兩個完全度。咁啊，香港咧。但係呢期係缺席嘅，呢個係應該拍嘅嘛，講學校嘅電影係咪先？ 我諗你而家真係可以話講下唔缺題材嘅啦嚇，就問題就係你電影人本身你要即係要衝破好多障礙啦，資金嘅障礙啦，題材嘅障礙啦，去做呢樣嘢咯。 其實你個着眼點咯，最重要就係因為咧，我覺得如果係真係想拍咧，有心想拍咧。其實資金咧唔算有個難題嘅，但係在乎咧，我諗佢有好多思前想後，有啲顧慮，因為可能你拍咗之後嗰陣咧，有陣時敏感過度，或者咧你自己咧就唔知啊，唔小心咧就踩咗落界咧嗰度咧，咁啊就驚後果，即係我諗都係呢個因由嚟嘅。香港而家咧就嗰、那個。即係擔心呢樣嘢。 係啊，咁我哋 都冇咁自由啊。 係啊，我哋用翻何索老師嗰、那個即係態度啦，拍下先，我知你嚇。 係啊 係啊。咁嗱呢套戲咧就即係有一個位，我都要即係事先講清楚先啊。就翠華呢個名 字。翠華 係咯。即係呢個。 翠華中學啊。 無端端變咗個 gag 出嚟啊！ 即係我諗佢會唔會提出聲明啊？即係我哋冇 sponsor 同埋同我哋業務冇關。 唔係，咁翠華都唔會 sponsor 呢套戲。 有雷同咧，就 實屬慘情。係啊，嗱呢套片咧，佢即係有幾個比較特別嘅地方，我事先要講講啦。就第一樣嘢好奇怪喎，呢套片係咪華納 投資嘅，有份投資係嘛？ 係啊，即係嗰啲叫華納亞洲，佢其實就已經搞過好多次呢個叫做係亞洲，尤其是華人投資嘅。咁我諗第一步咧，大家都會記得集圖奇峰嗰度向左走向右走嘅。咁樣就，但係咧，咁佢而家佢嗰個應該嗰個基地咧，大部分咧都覺得台灣嗰啲題材咧就好啲咁樣嘅。咁啊，所以佢而家香港咧，你會反而發覺咧，佢嗰個投資唔算太大，太多。 所以我比較奇怪，咦華納喎，咦咁。係啊。咁但係大家睇落去就係好多不同嘅呢啲公司，我諗都係即係出錢啦。咁其中一樣嘢，我又睇又咦又有少少感受嘅就係高雄人喎。咁就大家知道啦，高雄市長係韓國瑜啊嘛，國民黨啊嘛。咁呢套片就如果粗疏啲去講咧，就係國民黨大控訴啦。咁但我相信都唔係喺韓國瑜嘅主政嘅期間即係俾錢拍嘅。 知高雄咧就比較上。同台北咧嗰、那個個氣氛係有啲唔同嘅，咁啊唔係依個係一個叫普遍嘅就帶嚟我哋即係嗰個認識咁樣啦。咁啊，縱使係韓國瑜咧，即係喺咩度咧，就係我覺得佢都會咧，即係揾翻高雄嘅嗰種特色嘅，因為佢前市長啊，高雄市 陳菊嚇，陳菊 再前一個。 唔係陳菊做好耐噶啦，民進黨嚟 嘅。再前一個，佢個女啊就係都係有做電影噶嘛，演員嚟噶，木蘭嘅配音添。我哋認識佢噶，咁佢爸爸咧佢屋企有撞車意外咧，嗰個係，咁佢爸爸嗰時好推動電影嘅，咁所以高雄咧即係有一個幾好嘅傳統。所以呢個反校咧，我哋睇咧即係都係同譬如紅衣小女孩啊，喂嗰啲有啲區域嘅分歧嘅。 係，嗱你講頭先講紅衣小女孩咧，就亦都講到即係呢部片嘅特色啦。佢本身嘅題材相當之嚴肅嘅，大文書就個源起就應該一個電子遊戲啦，電子遊戲。但係咧就如果你睇話純粹用嗰個良片嗰、那個嗰、那個角度去睇咧，呢套片咧就係透過一個所謂青春校園片加恐怖片嘅類型，去陷入一個政治嘅主題入邊嚇。咁我覺得咧就青春校園片本身咧，就其實一路都係台灣片嘅強項嚟嘅。係 啊， 咁我哋 勁過香港嘅。 冇啊，香港冇得比啦，香港拍唔到啊。我哋講，我哋即係呢個問題，我哋講過都好幾次， 都 OK， 加埋校園又唔得。 係啊，嗱，第一樣嘢就係香港人拍校園片唔似啦。係啊， 因為其實好多唔讀書。 唔係，仲有佢好多時佢揾嘅演員都係同嗰個年齡距離都好遠。係啊，咁你變咗冇個說服力喺度啦嚇。咁其二咧就係台灣佢哋都好多女演員咧，佢揾到嗰種好清純嘅感覺。係啊，譬如最早期嘅林青霞，林青霞如果你睇翻佢嗰個自傳，就係佢讀完，佢應該讀完中唔知中即係中三定中五啦。係就即係高校啦，佢喺街頭就係俾人發掘出嚟噶嘛，就係要叫佢做翻一套校園片啊嘛， 係啊，唔止佢添，唔係我哋嘅嗰個阿李麥姐都， 李麥姐阿麥姐都 係，係阿麥姐都係㗎，你遲啲你問翻佢啊，不過佢冇， 即係阿麥姐年青嗰時都係玉女嚟嘅， 我睇過佢啲相啊，係得嘅，靚女， 而家都得啊，而家都得，而家得嚇， 而家有啲風雲， 係啊嚇 嚇，係講翻阿林青，但係其實我諗佢都唔好睇 ，OK， 阿麥姐係 ，sorry， 嗱就即係唔知點解咧，我硬係覺得呢個女主角有少少近乎林青霞嗰種 似嘅 嚇，係啊。嗱，你唔好話講樣似，而係話嚇佢有嗰種氣質嚇。 係你講翻起嗰時，我都覺得咧，佢其實雖然個佢要佢做嘅戲咧唔算太多深度，但係我覺得佢呢部電影咧，佢嗰個選角咧選得相當之好嘅，即係好人嗰班，衰人嗰班都嗰、那個都選得好嘅。咁樣就你會睇到佢好用到嗰種，即係而家我諗後生仔咧，如果拍戲咧，有時都會覺得咧，如果係一個叫做出名嘅演員咧，會壓力又反而大啲，同埋有時會俾佢哋駕馭咗嗰個故仔。咁好多都中意用一種素顏嘅嗰個方式咧嚟拍嗰陣時候咧，你會發覺有個好處。第一咧，挖掘到啲新星啦，譬如好似你頭先提及咧，我覺得個女主角咧係真係相當之唔錯嚇。 很純，很清純。另外想回除了清純之外的時候呢，他其實就、出到一種即係嗰個時代的那種味道。 是啊，是啊， 這個其實是難，是難在那裡。 但我相信他們在台灣，他們都很容易找到這類演員。 是嗎？同埋你將他就做到翻六十年代的歌，你始終呢都是要那個導演或者那個製作班底呢、他有那種記憶、那個是很緊要、台灣往往呢你會發覺他們是有的、 第二個就是、恐怖片啦、不要說剛才那個 學校那個類型片，就是、我們在節目都提過幾次，就是、早年的林青佳、現在可能他仲在生未？我都不知啦。 林青佳應該響響度， 仲喺度啦，但都冇拍片啦， 佢監製啊嗰啲都應該有。 咁但係佢嗰陣時睇，譬如《學生之愛》，咁我哋都好中意，相當之中意。咁即係簡單嚟講，就係佢譬如台灣佢拍呢類片，佢有個傳承喺度嘅。佢唔係話啊，我哋而家就直情度呢個。咁、至於恐怖片咧，近年台灣片嘅即係台灣嘅恐怖片咧，亦都即係相當之。有 energy 啊！ 佢揾到嗰個叫做係中華特色出嚟點嘅，即係我哋以前香港咧就比較神醒啲啊嘛，即係我哋香港嘅嗰啲鬼片。咁、但係咧就係、是、台灣片咧，佢有少少日本都嘅嗰啲東洋味嘅、但係佢接到、接完咗之後咧，佢入咗台灣嗰度咧，佢有翻台灣個格。其實你頭先講咧，譬如《紅衣小女孩》咧，其實好多人都睇完咧，即係話反係啊，反效相當唔錯。但比《紅衣小女孩》咧嚟講咧，《紅衣小女孩》咧就比較好啲。點解咧？因為佢掂到山中傳奇啊嘛。咁但係咧，如果想講更好咧，我唔知阿台長有冇睇啊？就阿黃宇做嗰部啊，《回魂》啊。 我覺得冇。 嚇，嗰個《回魂》定係咩？好似唔係叫《回魂》。失魂咧，系嗰个失魂嗰部，嗰部咧系即系一路顺风嗰个导演拍嘅， 系咪阿陈国富嗰啲啊？ 唔系陈国富，嗰、那个导演就系拍阿许冠文 哦，即系 嗰个，佢嗰部系经典嘅、因为嗰部失魂咧，佢里面咧，你会睇完咗之后嗰时咧，佢又系讲山中传奇，但系咧嗰个咧就即系你会睇到咧。內地唔好講啦，缺席噶嘛，即係如果講靈異啊或者鬼片， 咁我唔准你拍咯。 係啊，啊即係你當係國即係民粹咁樣嚟拍咧，都唔俾咁啊。咁啊，香港咧就冇嗰、那個冇嗰種叫內在嘅嗰種深，即係喺個叫喺個深山裏面咧，即係揾翻到嗰種傳奇出嚟咁嗰啲咁啊。嗰套失魂係好犀利嘅戲嚟嘅。但是呢個反後咧，我覺得都完全唔輸蝕，因為咧你當係一個叫年青世界咧，佢點樣掌握呢個類型啊？ 係啊，嚇！咁佢兩個夾埋之後就產生一種即係所謂 chemistry 喺度啦。咁所以睇嗰陣時候咧，就技巧上嚟相當之高嘅，技巧上相當之高嚇。咁譬如話嗰、那個舞台式嘅調動咧，呢套戲咧基本上係舞台劇嚟嘅， 係 咁有好多。即係所謂好超現實嘅影像啦，譬如啲麻包袋佢笠咗個頭嗰度，佢可以做到一個近乎，即係所謂我哋即係嗰、那個畫家嗰種咁嘅風格喺度啊。 咁啊，亦都有你講舞台劇啊，好明顯。如果大家有以前睇過The Wall，英國嘅 迷牆， 係啦，迷牆。咁啊，嗰部咧裡面咧，佢用咗嗰個咧就係舞台劇嘅嗰個format。咁但係擺喺電影嗰度咧，有陣時係超越咗舞台劇嘅。咁但係咧，佢呢個form咧，你會睇到咧，佢嗰個導演咧就好熟悉呢一種咁嘅處理形式咁樣。 咁如果你話你睇完，可能你唔知個背景，可能你懷疑有漫畫嘅底，即係原稿喺度啦。即係漫畫可能佢可能有一個漫畫。 我諗都有嘅 graphic 嘢強嘅，佢呢套 係。係個 graphic 好好，即係相當之強嘅。同埋佢，如果你睇個製作成本唔係好高，就人演員少啦。好多時佢唔需要一啲好大，即係好宏偉嘅場景啦。咁有啲部分我相信係 CGI 做啦。 佢 佢就算竹篙學校咧，除咗個外景咧，可能都有特技幫助嘅嗰、那個外景之外，佢、其他佢揾所選取嗰個角度咧，那個角度其實係你可以揾好多間學校做接景啊，嗰啲都做好出嚟。 嚇！啲班房啊咁樣係咪嚇？咁、但係即係出嚟嗰、那個戲劇個 tension 就相當之強 嚇嚇、我唔係嗰句最特別咧，即係因為咧，其實佢嗰個處理嘅方式咧。就令我哋諗翻起咧，而家就好好勁嘅，都叫咒怨啊！咒怨而家唔知第七定第八集啊，係咁拍。但係佢用嗰咒怨嘅形式咧，佢就係利用到嗰個歷史嘅好多元素，譬如係阿國父嘅嗰張相咧，嗰張相咧就唔知點解會整到咁幽冥嘅喎，好有效果喎、啊。 嗱，我就正、即係其實今日其中一個好重要 point 就係呢張相， 係 嚇，我諗唔係好多人留意，但係。 即係明顯是孫中山，但大家都知一定 是孫中山。係啊，但係呢個是即係佢係打破咗一種禁忌嘅。In what sense 咧？就是因為我原本諗住留翻係即係講套戲嘅主題我先講，但係即係既然幾度提開，我就即係大家有同感，我就講呢個主題先。就係、是、即係一路咧，譬如係無論左中右啦，即係去講即係民國嘅歷史咧。孫中山係一個聖牛啊 ，Sacred Cow。即係冇人會覺得話佢係一個即係點樣咧？咁當然呢本書即係講得好衰啦， 即係有啲魔性喺度， 啲魔性喺度啦嚇。咁但係咧就呢套片咧，佢冇直接去講嘢，但係佢俾我個感覺就係、是，即係當即係發生呢件事嘅責任喺佢度，即係佢有咁嘅暗示啊。咁當然呢個唔係一個理性嘅鋪陳嚟嘅，即係佢冇講哦，因為佢做過啲咩，所以會殺，但個源頭喺佢嗰度嘛，嚇一路以嚟，就算你話譬如去拍一啲即係批判白色恐怖嘅電影，都冇去咁講法嘅。咁個原因， 侯孝賢嗰啲咧都唔係 冇嘅，都冇嘅，都唔係咁，唔係咁講。即係簡單嚟講、就是，就係要為嗰件事負責，就係當其時嗰個政府嘛。但係而家佢係要 trace 翻個 origin， 即係呢個政府之前 源頭啊， 個源頭，佢源頭本身佢係咪都要為呢件事負責咧？佢俾到我有呢種咁嘅感覺，我唔知道你同唔同意啦。我諗好多人都唔同意㗎。 唔係佢因為呢、這個一講出嚟咧，我諗好多朋友咧睇咗咧都會同意㗎啦。因為呢個係台灣特色嚟嘅。佢之前有一部叫《行動代號孫中山》，咁啊都亦都揾一個響學校嘅阿國父嘅一個銅像，咁樣就都玩咗好多個戲劇出嚟，但係佢嗰個冇呢個玩得咁激同埋咁圖騰化。呢、這個咧佢咧就因為將阿國父其實 father figure 係一個國家嘅 father figure， 一個父性形象，加埋嗰個最正就嗰旗。國旗啊！ 佢影咗個佢嗰個成個，但係佢唔係影咗國旗係飄揚噶嘛，係影佢借咗噶嘛。但係就個 close up 係好大嘅控訴力喺度咯，就係搞到咁大件事，即係害咗咁多年青人，就係其實就係即係簡單嚟講，呢個就係即係國民黨或者中華民國嘅責任嚟。係 啊，呢個我覺得佢其實電影或者有時呢啲叫做係藝術嘅媒體咧。都有陣時咧，即係我覺得佢用嗰依樣嘢咧，如果你將佢指明嗰陣咧，其實分分鐘咧，你又會變咗上綱上線嘅。因為咧，你會睇到佢都，尤其是呢部戲咧，佢就係有一樣嘢咧，就我點解會覺得佢好咧，就係佢好新鮮，佢講俾你聽，唔係啊，我哋而家對嗰樣嘢咧已經再深入一個階段，一個叫一種表達嚟嘅，一種自己嘅心理嘅嗰個表達，但係佢裡面冇存一個叫做我係捍衞嘅乜嘢主義啊，或者有咩宗旨嘅一個目的。而佢講俾你聽呢樣嘢，你唔應該避開佢嘅。點解咧？我哋日常見到啊，係佢哋嘅記憶一部分嚟嘅。咁我覺得佢將呢樣嘢就擺落去咧，即係你會睇到咧，其實佢係幾現代化。的年青人同埋係往往咧，就算咧，即係我諗就你好明顯睇到咧，就係台灣，就算台灣而家嘅政權，就算我諗國民黨啊嗰啲咧，都覺得你咁樣去冇問題。 亦都唔輪到講佢係佢又有問題，大佬 講唔到嘅。因為佢嗰個你要去到嗰個咧，即係佢裡面咧就有個叫做維度喺度嚟嘅。因為你會睇到咧啲即係其實等同於我哋香港幾年前嘅嗰十年。咁十年其實大家如果以嗰個叫做係時序嚟講咧，你唔好忘記嗰個時序嘅話咧，你就知道佢哋拍嗰時都未有港獨概念。咁而佢哋咧，即係有感而發，覺得咧，即係喺而家呢個時候咧，就有好多呢樣嘢咧，佢想將佢嗰個心情表達到出嚟。咁樣所以咧，你會睇到咧，好多時咧，即係我哋就好想咧，年青人有呢種咁嘅回應嘅。 即係你唔需要講啊，一定講話啱定唔啱，因為佢而家用呢種咁嘅諗法。咁佢表達出嚟，咁我哋覺得就係、是、大家去討論咯。即係我唔一定同意呢個睇法嘅， 係嘛？同埋呢個而家係一個叫做即係可以咧，大家坐喺度，大家一齊講。因為咧，你會當佢有好多時，我諗即係呢個反效都係你講嗰句嗰個動機嗰時，佢就一個叫普遍咧一種叫喂 ，I live in here， 我喺呢個地方嚟嘅。咁啊，呢啲係我身邊嘅常常見到，同埋有討論，爸爸媽媽都係其實有受過呢啲嘢，我係知道嗰時，我點解唔將呢啲變成係我嘅嗰個創作嘅素材咧？呢、這個就係關心社會嘅嗰樣嘢出嚟嘅，縱使可能佢個角度係嗱，譬如佢呢個咧。我覺得呢個角度咧，我哋係完全冇問題嘅，因為佢將佢當咗鬼片嚟。係 啊，佢係鬼片。 你點會當咗佢真嘅咧？佢一種叫做連訴求都唔及添嘅，佢係即係都表達嚟嘅，同埋將嗰樣嘢變成一種叫元素。你可以話咧，佢揾到一個題目。 咁啊，所以頭先我哋講個類型片嗰度，咁你可以問一問題，咁究竟呢套係藝術片定係商業片咧？咁話俾你聽，呢套係商業片嚟噶嘛？係商業片嚟噶嘛？嚇！好啦，咁講下孫中山嗰個問題啦，即係當然呢個係純粹主題，唔係個戲入邊冇探討嘅，就係佢講話，呢件事孫中山要負責，即係俾我一個感覺。咁但係孫中山係咪要需要負責咧？咁樣咁，但係大家記住一段歷史，就係孫中山年青嘅時候咧，都係可能有類似嘅經歷嘅，即係佢自己年青嘅時候，佢都係 呢個你最好你頭先講嗰個咧，即係嗱，如果你係講學校咧，譬如你整呢個題目，你讀電影嘅，你想諗呢個題目嗰度，就最好啦，老師就同你討論呢樣嘢，你點樣處理嚇，同埋咧你喺嗰個咧，你點樣表達？咁我覺得咧呢個咧就大家放開一樣嘢咧，即係而家有個叫。要展開一個討論空間，咁我覺得咧，佢而家呢部戲咧，佢裡面咧，佢表達到一樣嘢出嚟，就話你一個叫社會嘅進步，有一個或者你嗰個叫做係創作咧，裡面咧，你揾嗰個叫新空間啊，嗰時間咧係就用呢啲方式咧，你踩一啲叫係邊緣嘅嘢出嚟，而個邊緣嘅嘢嗰時間咧，如果你討論咗出嚟，而家你好清晰。你表達到嗰樣嘢出嚟嗰時候咧，你可能你發覺我哋唔知啦，導演啊，佢你可能都 啊呢、這個導演我唔係好熟，我哋一 記民進黨啊定係咩都唔知啊。 唔係簡單嚟講，呢套你即係你可以有一個咁嘅問題疑問咧，就係呢套片係咪因為大選所即係總統大選而拍嘅咁樣噶？咁我唔係話你因為總統大選而拍你就即係唔好，冇關係嘅呢、這個，即係你我哋都唔需要追求嗰個 intention 啦。但係問嗰個就係、是台灣嘅選民，佢會唔會因為睇咗呢套片而走去投呢、這個民進黨票咧？咁樣嚇，咁你可以問一個問題啦。咁另外呢套片嗰、那個即係另外一個好重要的主題就係咧，即係對於所謂呢、這個篤灰啦，嚇、即係我哋香港俗語啦嚇，或者告密者，佢嗰種道德嘅責任。咁佢亦都俾一個好清晰嘅答案啦，就係、是、有啲人告密唔係出於佢自己想嘅、如果佢嘅動機本身係善良嘅，大家就應該原諒佢。我覺得佢係出佢係想出呢種咁嘅信息喺度啦， 因為佢呢個叫做係篤灰嘅事件咧。尤其是咧，就喺呢個叫軍統時期啊，獨權嘅嗰個時刻咧，裡面咧就常常有呢種圈套啊，咁啊令到好多人咧都有陣時咧就係威嚇嘅形式，要你篤灰；有陣時咧就威逼利誘嘅形式咧， 即係話你咁樣咧，你冇罪啦。 佢揾到你一啲弱點啊。 咁而咧就喺嗰刻嗰時候咧，就往往咧你會睇到咧，就變咗一個人嘅佢自己嘅嗰個睇法嚟嘅、嗯。你係唔係好似耶穌基督咁樣樣？佢講嗰樣，喂，你只要你改變少少嗰啲嘢咧，我就 OK 咗你噶。 答改 得係。唔得嘅，唔得咁樣。咁但係咧，依個咧，即係佢又講，即係佢都講啊。有好多時咧，人咧有陣時佢嗰個顧慮啊，咁啊令到佢可能咧會變成咗依個篤灰事件之後咧，佢變咗佢終身遺憾。遺憾 唔係就係光我，即係佢就係其實真係話， 呢個 你死咗個生嘅生再生嘅人比死人更加痛苦嘛。 係 死咗就一了百了啦，係嘛？係咁你再生人，你永遠要。去負擔呢種咁嘅罪疚咯。 咁啊，呢個咧，佢其實即係衍生咗一個好靚嘅主題。 嗯， 即係話咧，你冇忘本啊。嗯，縱使咧嗰樣嘢咧，你要變成咗你覺得你自己有大罪在身，但係咧你冇忘本。 嗯， 因為嗰個咧，你有一種叫良知嘅，你有個本性喺度。咁啊，其實而家當你喺度提及嘅時候咧，你會發覺咧，而家呢個時刻咧，就好多人。你會發覺咧，就冇咗個本嘅，冇咗個人家出格啦，就變咗係。我覺得嗱，你會睇到佢依個素材咧，你話係咪 overread 啊？你睇啦，你睇呢部戲啦。我諗香港咧，即係點解會一開畫都咁多人睇咧？唔單止就咁一個叫話題宣傳嚟，其實大家睇完咗之後，佢都係有啲感受嘅。嗰種感受咧，即係令到自己都反省翻。 因為我諗你香港而家都有啲人要面對緊呢個問題， 係啊， 係嘛？即係呢個係好實在嘅問題啦，就係、是。 唔知篤灰需唔需要面對啊？好慘啊！而家唔係，總之咧，而家你會睇到咧，喺香港咧都會有個感受咧，就係、是，咦，好似個世界咧。就去到好似呢部電影裏面所講嘅嗰種幽冥啊，一種反常嘅一種狀態，即唔係嗰個自然同埋冇光嘅嗰個時刻嚟嘅。 佢對最撚尾先有光咁樣，陳導演。 佢嚇呢啲處理藝術處理咧，你睇到佢係本身即係叫做後生，但係佢有 professional 咯。 嗯。 嚇，佢知道咧呢啲電影啊，我其實一直都係提及嘅，就係話庶民電影嗰啲咧。嗱，呢部係庶民電影嚟嘅。因為佢無論佢點樣講嗰個世界咁慘啊，咁乜嘢啊，有陣時叫你逆來順受啊，但係佢去到個尾咧，佢都講俾你聽，如果你人之所以為人咧，你有啲本格係未失嘅，依、這個就係一啲叫庶民電影咧，即係點都要提及嗰樣嘢。如果唔係咧，你會變咗係大眾電影嚟噶。 嗯。 即係哦，嗰時咧就同流合污，你就變咗同流合污嘅嘢啊。 嗯。 咁樣就嗰種叫做係眾生電影、大眾電影咁樣啦。 係啊，咁即係佢，即係我諗套片都幾説教嘅， 係 幾就少咗稍微一啲曖昧性喺度。 其實咧，即係以嗰個叫做係角度。即係嗰個叫整體嘅評論角度嚟講咧，佢中段咧就好好就怨咁樣咧，就其實停滯不前嘅。 嗯， 因為佢其實仲有好多咧，因為佢始終佢係一個叫第一次咧用依種方式咁全力去做嗰陣咧，其實都仲有好多發揮嘅。 嗯， 但係你會睇到咧，佢可能佢都係終於咧，即係諗住咧係一個叫電子遊戲機嘅嗰種方面。 嗯， 即係不斷 looping 嘅啫。咁我覺得咧，就嗰個咧，你會睇到咧，都唔算係差，但係我覺得就個篇幅有時咧就嘥咗嘅，因為佢仲有好多有趣， 有多嘢未發揮，有多嘢未發揮嚇。咁至於話即係個讀書會個問題啦，就喺之前有一套《逆權大狀》都係講讀書啦，即係睇一本書就揦嘢嚇。咁《逆權大狀》我記得就係睇 H 卡嗰本What is History 啦，即係什麼是歷史啦。咁呢套片咧就有兩個作者嘅，其一咧就是泰戈爾啦。咁我有少少懷疑，其實而家台灣嘅年輕人知唔知邊個係泰戈爾？咁喺我哋嗰個年代讀書嘅年代咧，就都好出名噶啦。咁因為佢嚟過中國嘅，咁亦都冰心啊嗰啲五四嘅作家就好推崇佢啦。咁所以呢套片咧就即係去講翻呢位印度嘅作家啦。咁佢就係講一句咧，就係話佢反殖啦，即係反對英國殖民政府啦。咁但係你諗一諗，即係話佢哋當其時呢本書之所以為禁書，或者呢班人呢班師生啊，佢哋究竟個政治立場係咩咧？咁樣咁套片就唔係太想去 tackle 呢個問題。佢講個信息好簡單，就係、是、其實呢班人就係想讀書嘅啫。 有啲甚至唔係讀書添， 流傳嘅啫。 咪有啲人去玩嘅， 揸住本書咁嚟接落去啊，睇佢跌得幾多， 又畫埋頭。唔係有一個係玩公仔啊嘛，有一個。 哦，嗰個係嗰啲大霹靂嘅嗰啲前身啦。 係啊，即係嗰個咩啊？木偶戲，因為嗰個亦都係好重 手提木偶， 係嗰個亦都係台灣好重要一樣嘢啊嘛。因為我唔記得 N 年前咧，就係亞視咧就 大霹靂啊咩嗰啲咁樣， 就整嗰個照片過嚟噶嘛，係嘛？咁但係同香港嗰個口味差好遠啦，咁但係台灣就我諗，甚至到依家都係 有嘅， 都有嘅，都 因為加埋啲歌仔戲啊咩都夾埋曬。 咁反而嗰度就同而家嗰個年青人本身有真係有啲聯繫啦。但係你話佢入邊提出嘅呢班人讀咩書？佢哋當其時個意識形態係咩咧？咁呢套戲本身就唔想即係去泰國， 我諗都係資料搜集嚟嘅嗰個。 我又唔知咧，但係 喺個書面，大哥二係咪魯迅譯咁啊？ 唔係嗱，第二本就 是、另一本， 第一本另外就係儲村白村嘅《虎門的象徵》啊。咁呢個亦都係我哋當年我哋讀中學嗰時，亦都係一本好著名嘅書嚟嘅。 係你咋？我唔係讀嗰啲嚇， 唔係因為 我睇《戰爭與和平》嘅。 荃灣白村有一個日本嘅文藝評論家嚟嘛，咁佢寫咗一本好著名嘅書，就係文學喺邊度嚟咧？就係苦悶啊，所以叫做苦悶的象徵啦。所以佢後尾 call 咗句嘛，就係人有亦都有獸性，亦都有醜惡面，但係都有神性一面。 我有啲罪疚嘅，我記翻起我讀書嗰時其實睇《成元神太郎》 但其實我都有睇嚇咁你可以有個疑問就係、是。這個純粹從歷史的角度啦，即係唔係講到戲好唔好嘅嘢，話喂呢個咪反映剛當其真實嗰個情況咧咁樣啊？咁我諗當其真實的情況就係比佢哋而家呢個係去得更遠， 係咁深厚嘅。 咁所以就舉個例，佢哋可能想睇馬克思，想睇魯迅嚇。咁而家你就係魯迅譯嘅，但係其實想睇魯迅。咁但係就連睇呢啲書都唔得，係咪啊？咁如果你話，譬如你揸住本共產黨書，咁啊，梗係拉硬添啦，即係即刻打靶噶啦嚇嚇嚇。咁但係佢呢個就有少少，我覺得係避重就輕咯 嚇。係佢將佢變咗係一種叫做係讀書，好似你頭先話齋，佢最關鍵咧講咧就係喺嗰個時期咧。想讀書係冇書讀， 係冇書讀嗰個時，但係呢個亦都係事實嚟㗎，即係呢個係事實嚟。即係我 內地都係咁樣啦。 我舉一個例子，譬如話大家而家如果你年輕少少，你唔會想象得到嘅，即係有一七幾年嗰時候，我去中環嗰個三聯書局咧，日本係冇書賣嘅，淨係賣毛全都冇啊，毛澤東語錄，全部都係喎，即係你見即係同而家嗰個。那個面積一樣嘅啫，但係係冇書嘅，直情係買啲書嘅人。 我咧就係揾到有連環圖嘅，又話嗰啲文革嗰啲海報啊， 海報係啦，係嗰啲 海報嗰時好似三毫紙一張添嘅咧，好平嘅嗰個係嚇。 咁 佢冇書冇乜書㗎，係啊。 係啊，咁你話台灣嗰邊都冇嘅，台灣嗰邊都係即係嗰個言論審查真係好犀利啦。 咁啊，佢哋台灣咧有好多時咧，即係佢有陣時讀啲禁書咧，好多樣嘅。因為就算去到七十年代中期咧，因為我尾咧，我有啲朋友咧就即係香港人咧，佢嗰個讀書咧，咁佢有陣時成日翻嚟香港咧，嗰次佢帶啲咩去咧？譬如咧嗰啲劉三姐啊，或者嗰啲，主要搣咗個封面。咁佢咧就可以達到蓋㗎啦。 哇！佢都好狼喎，咩一拉到就 拉到都有問題㗎。但係咧，如果你帶到嗰本書過咧，哇！嗰本書咧就好正。咁你如果你咧就即係叫奸商咁樣咧，收你一毫子，咁你都會好賺嘅。 我有一個古仔咧，就以前喺度講過，不過亦都唔包咗睇一睇啦。就係阿李漢祥咧，嗰陣時喺香港拍戲。咁咧佢就我唔記得係同電某定國泰定點樣啦，就即係衝咗。即係拍七日先咁樣之類啦，咁拍完之後咧就揾到錢，咁就係走去東京買書，買《金瓶梅》，真即係真版嘅《金瓶梅》，唔係講緊而家即係翻譯嗰啲，即係真嘅舊書嘅《金瓶梅》。 即係神田丁嗰啲 書。係啊係啊，佢有講 啊，又俾佢揾到佢好嘢喎。 嗰度原來都幾多下㗎，咁佢買咗翻咧就過關，咁就俾個警備司令部就話係禁書，就收咗佢。咁佢講冇幾， 嗰個係國寶嚟嘅喎。 係啊，咁講冇幾耐啫，佢發嗰本書喺街檔嗰度賣緊。 嗰個電影版啊， 唔係影印版，就係直成係嗰本書。 嗰本嚟就，咁佢嗰本即係唔係情書啊？有嘅，係啊，嗰個同埋係幹嘅。佢咁，我諗佢台灣嗰時咧，嗰啲書咧，嗰個都係好近嘅，好嚴嘅。 唔係個禁唔禁書，當其時就唔係話純粹就係佢俾個名單出嚟。就突然間失驚無神，話呢本就禁書就禁書咯。 係啊，咁啊，如果佢嗰個叫簡體嗰啲，更加冇添啦。 冇嗰陣時我 一定係有。 不過咁講喎，1961年都未全部簡體喎。 係。 未全部簡體曬。 當然啦，我去到都係即係我講嘅嗰啲嘢，應該73打號嗰啲時期咧，我自開始咧，又有啲簡體嗰啲書咧，即係 嗱個具體意思係咩咧？就係當期嘅簡體字未完全係統一，即係嗰個 list 未出曬嘅。 係啊， 即係50年代未出曬，但係佢印刷嗰度佢未搞得掂 嘅。係嘅，係啊。咁啊，所以咧，我覺得佢依部依個反校嗰度咧，我諗佢嗱，佢喺台灣佢就都好得啊，即係勾起一啲即係集體嘅回憶。咁其實香港咧，我覺得都係成全到嘅，因為咧佢裡面講嘅嗰個世界咧，我哋咧即係雖然唔係我哋切身面對嘅嗰、那個，但係咧就即係耳濡目染啊。喺當時嗰時，我哋睇啲台灣片，或者睇好多有啲即係國民黨嘅家庭咧，即係其實有好多都係香港嗰個嚟嘅咧。咁佢哋嘅嗰個世界，嗰、那個佢哋嗰個傳統咧，咁我哋都有一種即係有一種叫做感覺喺度嘅。咁我覺得睇依部戲嗰時候咧，佢雖然佢好多嘢好年青咧，但佢冇忘本啊！嚇、你會睇到咧呢個導演咧，佢始終行到咧，或者佢嗰個叫做係 research 嘅班底咧，都做得都相當之唔錯嚇、令你大家睇嘅時候咧，我投入到佢裡面嘅嗰個即係年代嗰個世界。縱使佢而家佢將佢變咗做一個好虛擬嘅空間咁樣樣啦，即係有少少虛幻嘅世界咧，但係佢嗰種 mood 咧都好出到嚟嘅。 系啊，咁佢頭先我哋提到就係嗰個篤灰或者呢個告密啦咁樣。咁好簡單講就係、你成個人倫即係傳統中國人嗰種人倫係破壞曬咯。就學生篤老師係咪啊？朋友篤朋友，最大禍就係老婆篤老公，係嘛？咁你咪變咗即係根本人同人之間嗰個信任係崩潰啦。咁佢講就係講到呢樣嘢。咁但係如果你睇譬如喺東歐嘅歷史咧，就比呢個更加嚴重嘅就係文書咧。譬如東德嗰陣時候咧，80%嘅東德人咧都係胡讀嘅，即係所以一嗰個檔案一出嘅時候，咦乜原來讀過我？原來我又讀翻嚟咁樣，即係原來就係去到咁超現實嘅嚇。 視聽者都爆咗呢樣嘢出嚟啦。去到嗰 基本上係冇人啊，即係如果你真係出名，係冇人唔做過呢樣嘢嚇。 咁結果就變成咗慘痛的記憶咯。原來你身邊大家啲好老友，去到最撚尾真係好似笑傲江湖咁樣，笑大家飲啖酒，化咗佢算啦咁樣。如果計起上嚟咧，你會發覺咧，即係嗰個年代咧，歸根結底咧。都係一種叫做大家都覺得咧喺嗰度埋沒咗自己嘅本性嘅嗰個時刻。 簡單嚟講，就係呢套片係一個噩夢嚟 嘅， 即係佢入邊都好多噩，即係夢嘅意識喺度啦。即係你唔係好肯定，唔係應該咁講，就係佢入邊嘅嘢係唔真實嘅。 係 譬如話佢出唔到間學校，或者佢見到好多嘢，即係你諗好簡單，就係嗰啲唔係真實嘅， 好似偏離教室咁樣 嘅，係一個人嘅噩夢嚇。咁佢個導演係想講嗰、那個年代係一場噩夢嚟嘅，咁一場噩夢發完啦，不過大家就唔好當冇件事嚇，咁唔當冇件事，嗰、那個實際效果就係、是、你會問咧、就是，就係咁我應該投邊個票咧？咁樣就係即係嗱，我就覺得喺台灣佢有呢一個咁嘅現實嘅效果咯嚇。 不過佢裡面咧，即係其實呢個，我覺得呢個咧，即係好多時咧，有人睇戲咧，你會發覺咧，譬如呢一類嘅電影咧，即係有種叫痴心啊，痴心嘅記憶。令到你咧有啲嘢咧，你明明覺得好慘痛，但你難捨啊！呢啲咧，我覺得其實而家你睇大陸片啊，好多呢啲戲啊，就係佢放唔低啊！其實嗰個其實唔係一件好好嘅記憶嚟嘅，但係放不下嗰時候咧，就變成咗一種叫做係痴心啊！其實變成咗一種叫另類嘅娛樂嚟噶啊！係咪有樂喺度咧？其實就大家可以諗啊，但係變成咗咧。是一個賣座的東西，這種就是你可以說是 近乎一種催眠嚟㗎啦，因為你曾經嗰樣嘢好深刻。印喺個腦海中，咁而且我覺得反校咧依樣嘢咧，即係最有化學作用咧，即係對於我哋香港或者年青觀眾咧都有化學作用咧，就係佢嗰只舊歌嘛。 啊，嗰只舊歌反而我唔識。 黃耀明嗰只啊嘛， 係咩？ 何地神仙？ 哦，係咩？ 善耀 係咩？啊，我聽唔出喎。 風雨知多少？依個咧係一首民歌嚟嘅。咁但係咧當時咧即係黃耀明啊，咁佢咧就係將呢只歌咧就係重新咧即係改咗，變咗係粵語版。咁啊，即係講一個。 佢原歌係咪台語歌嚟？ 應該係唔係我哋成日聽嗰啲民歌啊。嗱，其實正式係我哋可能好早嘅民國時期已經有嘅嗰啲民歌啊，定係喺台灣嗰時咧就至出嚟嘅歌。咁呢個有待考究嘅，或者朋友你知道咧，歡迎講俾我哋聽。咁但係咧就黃耀明咧，佢改編咗之後咧。其實那個咧就變成咗咧好獨特的一種好有仙味的兒歌嚟嘅，即係神仙味道啊！橋下神仙把扇搖咁啊！咁但係咧就大家都咧即係一唱呢首歌嘅時候咧，譬如好似呢部戲嘅反校咧，佢唱呢首歌嘅時候咧，就係就係勾動到咧嗰個叫做好似黃粱一夢啊，或者啲嗰種叫做呢種學校嘅陰影咧，嗰啲全部出曬嚟。咁我覺得咧呢一隻歌咧就變成咗一個好有作用，尤其是嚟到香港嗰陣時候咧，我諗啲人咧聽完咗之後咧都即刻攞翻阿黃耀明嗰隻嚟聽，因為佢嗰隻歌都佢嗰個版本啊，黃耀明嗰個版本咧。都係特別咧，因為佢個聲線咧都好有嗰啲叫做係學生味咁 嘅。咁你講到呢度咧，我又收到啲香港警方嘅呼籲啦。就係呢個禮拜日咧，就下晝有呢個公共嘅港島區有公共事件，小心你嘅安全。 呢、這個咁樣叫做温馨提示啊！而家好似唔止已經係恐攻幾次噶咯喎。 係啊， 何解要咁樣做咧？係咪真係慈母啊？ 係啊， 用慈母嘅角度咧。 嗱，講開呢個就講即係一個好重要的主題啦。即係雖然我哋就清零點水，其實呢套片咧，香港人睇有啲乜嘢嘅感同身受咧咁樣。咁最簡單啦，就係啲警察去到憲兵去到學校啦。咁嗰種感覺，我諗香港而家嘅年青人係好直接 feel 到嗰個 impact 嘅。佢唔需要嗱呢、這個歷史，唔需要佢哋唔需要認識，但係佢見到啲憲兵即係咁學校，咁仲有就係、是、當眾拉嗰個老師跟住勾佢頭一棍。咁呢啲你。即係你睇到你係咪有種 係啊？大家覺得唔使講， 唔使講。 而家我而家依個時刻咧，突然之間 嗰個係人哋1961年發生嘅事，咁而家 依家會喺呢、這個我哋呢個社會裏面咧變成咁。咁我可以講俾你聽，我哋以前係未見過嘅嚇，未見過著制服嘅人，因為制服咧嗰個係好重要嘅，係一個象徵嚟咯，一種執法嘅象徵嚟。咁樣，所以咧，佢呢個咧係你會感覺到咧，嗰個好似我哋入咗個虛幻嘅世界。 係啊，我又覺得我真係有少少，咦？點解咁嘅咧？咁樣嚇。 咁所以我覺得呢部戲咧，你會睇到咧，其實佢有好多種手法啊，嗰個咧，其實直接咧都俾我哋作為一個觀眾嚟睇咧，佢唔係就咁一個叫。完全咧擺出嚟嗰陣咧，完全就唔係一個叫娛樂片嚟嘅，完全係一個叫嚇鬼死你。不過咧，佢嗰個素材咧就喺現實嗰個攞出嚟咧提煉，變成咗對一個叫驚嚇片。 係啊，咁驚嚇片嚟啊嚇。咁但係呢個亦都牽涉另一個問題咧，就係、是、究竟佢反映到當其時嗰個歷史有幾真實啦，係嘛？咁但係我從來本身我就唔係反映論嘅信徒嚟嘅，即係我首先聲明啦，我覺得電影或者文學係唔一定要反映嗰個年代， 即係無需忠於嗰個時代，係 無需係出於一個要我特登要反映呢個年代，所以你寫本書話 即係唔會受，唔係你可能你開頭有嗰個動機，但係唔好受嗰個約束， 係啊，亦都唔係咁機械化，就係、是、哦嗰、那個社會發生咁嘅事，咁我哋就即係寫咗出嚟，咁亦都唔係咁簡單嘅嚇。咁但係呢套片亦都有一個問題，就係、是、如果我冇經歷嗰個年代，我睇到片我會唔會有少誤解咗當其時呢個年代咧咁樣嚇？咁當然啦，我年紀未大到話1961年發生台灣發生咩事，我清楚嚇。 但係就你都係咁睇，就係、是、當其時台灣係經歷一個相當之困苦嘅年代啦。係啊，即係大家老窮嗰陣時，其實比香港差嘅。 係啊， 特別喺七十年代呢個距離單拉得好遠嘅。 係啊，係啊。 咁但係 唔係啊，去到八十年代中期都仲係 爭好遠， 有呢個問題 喺度。咁但係我諗係一般嘅台灣人咧，其實當其時嗰個心態都係。即係經歷過戰亂啦，經歷過同埋即係佢呢個共產黨走去打台灣嗰個日子唔係太遠嘅， 係 即係嗰陣時49年嗰時，佢哋曾經都想打過台灣嘅，咁但係打唔到啦。咁但係即係嗰係十零年嘅歷史嚟嘅， 因為呢個你其實講過咧，如果你話佢係咪忠於咧嗰個咧，你都已經好白都已經捉過出嚟嘅，就係話。有時不需要理得咁 緊要， 因為始終 嗱，舉一個例啦，譬如話佢特別有一樣嘢就係話佢入邊共匪呢個字佢有冇出過？好似冇喎。 好似冇。 冇啊冇啊，有咩？但係如果當然應該就呢個字係日日都咩噶嘛 咁佢，我覺得佢裡面咧，佢你再深化咧嚟睇嗰時候，佢唔單止講嗰個年代，佢仲喺度反映緊咧。其實而家有好多時咧，你會發覺咧，有好多人，尤其是政客啊，或者嗰啲嘅咧，佢講嘅嗰啲，譬如關於忠誠啊，關於嗰啲，就好似嗰個戲表現到出嚟。嘅嗰樣，佢就都想反映出嚟咧，就話其實有一啲嘢，呢啲都唔係屬於過去嘅。喺今時今日咧，其實大家都會發覺有啲人咧，都係秉持緊呢一種咁嘅方式咧，嚟去行佢嘅嗰條路嚟。而反而咧，即係你個戲好明顯咧，就講俾你聽咧，即係佢作為一個而家呢個世代嘅作者，佢咧講嗰度咧，佢講嗰一刻嗰時候咧，係尤其是我哋中國人咧，用翻嚟咧，叫佢裡面有好多中華文化喺度。佢就叫華人嘅嗰個人倫戰爭， 係人倫戰爭啊嘛，就係話你即係大家互篤嘅時候，基本上呢個人倫就崩潰。係 啊，即係佢裡面亦都有口噏，你要對國家忠誠，同埋國家咧就有好多啲嘢咧，就覺得你咁樣做字係啱嘅，好強調國家嗰兩個字。咁但係咧，咁佢咧，你依部戲， 但係嗱，我都要需要強當其時唔係咁講法㗎。係當其時嗰個。佢係透過嗰個旁白寫出嚟，就係冷戰。但係如果你係冷戰，就係共產黨同埋所謂嗰、那個資本主義陣營之間嗰個鬥爭嚟㗎嘛。但係佢呢個佢唔係佢冇將呢樣嘢講出嚟。 所以呢個佢特登將呢個字眼咧，其實係將佢咧擺落去嗰度咧。嗱，如果你即係其實呢個就好處咧，就你睇完之後咧。做評論嗰啲即係讀書嗰啲學生咧，寫論文咯。嗱，呢一個會用國家呢樣嘢，國家個意思咧，即係同我哋所即係咁知嘅嗰個普遍嘅嗰個國家嗰樣嘢，有乜嘢分別咧？喺呢個戲裡面， 同埋嗰陣時講嘅國家呢個係有包埋反大陸嗰個意味嚟㗎嘛，即係佢唔係淨係講台灣呢樣嘢，佢講埋呢個喺中國嗰度㗎嘛。 所以佢其實呢兩個字咧，我哋依家叫釘子語啊，即係好似一眼釘咁啊揼落去。你唔好以為佢就咁國家就係一個國一個家，即係國同埋家兩樣夾埋，唔係嘅。佢裡面咧就有個。是其實依仗嘅嘢，你可以話佢個內容咧係可以好深，或者個作者冇嘅，我淨係我依兩個字嘅啫，依兩個字變成咒語嚟嘅，係要揼落去喺呢部戲嗰度，你睇咧一聽嗰度咧，一定好多人聽到嗰時會揞，同埋佢會即刻想嘢啦。你所講嘅國家係咩嘢？好似以前唔係咁講喎，嗱，咁你咪開始諗嘢咯。咁你諗嘢嗰時候咧，咁你咧就嗰下你理性嘅閱讀啦。啊，即係咁嗰個電影嘅，其實我覺得咧，就譬如尤其是年青人，我覺得咧佢好多時咧，依啲咧就開發你自己嗰種叫感受嘅嘢。 係啊，咁仲有一個 point 咧，就因為時間唔夠，我都係約咗提啦，就係呢個師生戀嘅問題啦。係，咁呢個就係即係一種禁忌嚟嘅，都係嚇，但係佢個處理就相當之。內斂啦嚇， 佢內斂突最撚尾都噏咗出嚟㗎啦。佢嗰個有個你話有個好處。 嗱，如果我拍係點樣咧？我拍咧，我諗佢哋要輕輕一吻嘅。 嗯哼， 咁就好嗰啲嚇。而家就 係啦，我覺得而家變咗公式咗嘅。 啊， 而家咧就變咗咧，即係話咧，佢我諗佢咧就即係因為之前玩得太大啊，所以咧有啲嘢咧都咁樣得。其實我唔係好大嘅，我想玩日本嗰啲高校教師嚟咧，佢係 jealous， 佢係妒忌，而引發到呢樣嘢出嚟。 咁啊，其實和尚喺嗰個時代，你會睇到佢用年青人睇翻嗰樣嘢咧，佢睇翻出嚟都係一種叫做係 呢 種效應嚟。 唔係，但係你可以調翻轉睇喎，其實嗰個女老師可能都係妒忌喎。 Exactly 咯。 係啊，即係呢個個導演當然冇嘥好多篇幅講嘢，但係即係我唔知你同唔同意啊。我自己 覺得就係一個，我知你講咩。 我就覺得喺呢個問題上，佢應該拍多少少就好過拍。即係嗰橛咯， 因為咧佢講佢其實喺呢樣嘢咧，佢就算係後生仔咧，佢都睇穿咗樣嘢。無論你咧即係點樣啊，即係國家大事啊，點樣咧，去到最撚尾咧，都係紅塵霧霾嘅，即係紅塵嘅耽誤嚟嘅，係全部都係關於你嘅七情六欲。 係啊， 嚇，係啊，去到最撚尾，咪又係妒忌，咪又係嗰種叫做係唔抵得人，篤灰情況都係咁樣嚟。 咁所以佢咪引即係 call 咗啊徐尊白川嗰句説話咯，就係修性係嘛，亦都有醜惡面，但係亦都有神性啦，即係係一種矛盾嘅組合嚟嘅。咁就最諗起個 point 係咩咧？就係呢套片個中文名同埋英文名啦。咁係唔夾嘅。中文咧就反校，英文就 detention。咁反校咩意思呢？反校咧就係因為個男主角真未翻學校啊， 翻學 憑調嚇。咁所以咧個反校意思係咩咧？就係、是、記憶嚇、 啊。回歸。 回歸嚇。咁、啊、但係英文就唔係啦，英文係 detention。咁我相信咧，就可能系因为咧，返校喺英文入边，如果直译咧，啲英语人咧唔系太知嚟 讲， 捉唔到。系，因为佢主要讲一样嘢就系、是，如果喺英语嘅人嚟讲系直接感受到就系一个喺戒严时候被拘禁嘅人嘅处境。 嗯、 啊，咁就即系、就是、大家都可以好简单地理解到成件事吓。 唔係呢個好好嘅反校呢、這個咧，我唔知佢台灣係咪都係咁樣讀啦，反校。咁、但係咧個字眼咧，你睇到嗰時候咧，佢有個反字喺度。我嗰句用字眼啊，嗰個都用得相當之有心思嘅、反校。因為反校咧，佢係咪即係回歸翻去學校咧？咁樣佢就其實又唔係呢個意義嘅。總之咧，佢裡面咧即係可以引發你好多聯想。 係啊。咁就個主題亦都係頭先我講過啦，就係佢係都有少少説教啦，因為最嬲尾就係自由嘛。佢亦都係講樣嘢，就係你而家成個台，即係佢哋呢個國家要追求一樣嘢，就係好清晰，就係有睇書嘅自由，有戀愛嘅自由，有言論表達嘅自由。呢、這個就係佢哋想表達嘅意識咯，咁 anyway 就套戲本身我想，我諗都唔需要我哋推介噶啦，即係睇，即係好多人係為咗嗰個話題性啦，或者同香港而家嗰個關係去睇套戲啦。 同埋兩樣嘢咧，第一咧，即係因為呢部戲可以展開閱讀嘅、可以好多好多嘢嘅諗法。第二樣嘢咧。就都再講多次，肯定同翠華 茶餐廳 冇關嘅。 你有咩 差唔多啦， 差唔多系嘛，咁我哋就到此为止啊，我哋下个礼拜再见，拜拜。 拜拜。